慢吞吞国。爸爸每天上班，先送丽丽上幼儿园去。爸爸老是催她：“ 丽丽，快一点，爸爸要迟到了。” 丽丽呢，总是说：“ 我就走。” 可是爸爸等了好一会儿，丽丽还没把鞋带解好。爸爸急了，拎了皮包往外走。丽丽这才急忙忙追上去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早吃完了，丽丽才吃了几口。妈妈老是催她：“丽丽，饭都凉了，快吃吧。”丽丽呢，总是说：“ 我就吃完了。” 可是嘴里一口饭，好半天还没咽下去。妈妈等着洗了碗做别的事儿，只好拿了条梗来喂她吃。不管什么事儿，丽丽都是慢吞吞慢吞吞的。有一天，丽丽坐在门口大树下，忽然开来一辆小汽车，嘎的一声停在她跟前。一个矮胖子跳出车来，一把把丽丽抱上车去， 嘟嘟 开走了。丽丽吓得大哭起来。矮胖子说：“ 别哭别哭， 我带你到慢吞吞国去玩。”丽丽听说是去玩，就不哭了。汽车开进一座大森林，那里有一座城。矮胖子告诉丽丽说：“ 这就是慢吞吞国，可好玩了。” 丽丽进城一看，慢吞吞国的人全长得一模一样，身子圆滚滚的，背上背着个大壳，脖子很长很长，他们说话慢吞吞，走路也慢吞吞。丽丽来到国王的宫殿里，国王传出话来，说要马上接见这个小外宾。丽丽到慢吞吞国来，就是外宾了。她等呀等，不知等了多久，还没见国王出来。又等了很久，国王才慢吞吞地出来了。他的样子跟别人一样，也背着个大壳。国王慢吞吞地伸出手来跟丽丽握手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欢迎欢迎。”丽丽等了这大半天，肚子饿了，就对国王说：“ 我饿了。” 国王听了吃了一惊：“怎么能让外宾饿着肚子呀？”就叫人去搬最好吃的饭菜来。丽丽等呀等呀，一个钟头，两个钟头， 嘿，五个钟头过去了，才看见几个人来铺桌布，摆碗筷。 饭菜呢，还没有来。丽丽太饿了，两眼一黑，昏倒了。国王急了，就叫人把丽丽抱到沙发上去躺着，给她灌了点开水，她才醒过来。一量体温，不得了，41度。国王正忙着叫人去请大夫，最好吃的饭菜送来了，满满的摆了一桌子。丽丽还能吃吗？ 不能吃了， 她在发高烧呀。可是那个去请大夫的人慢吞吞地走着，走了半个钟头，才走了10几步，还没出门去呢。丽丽这时候觉得全身在火里烤似的，心想：“ 不好，等这个人慢吞吞地跑到医院那里去，再等医生慢吞吞地跑到这里来，我不是早烧死了吗？” 他哇地哭了起来：“ 我不要医生，我要爸爸妈妈，我不待在这儿了，我要回家去，回家去。” 国王觉得怪不好意思，对丽丽说：“ 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真想留你在我们慢吞吞国多玩几天，可是可是 我就派人送你回家去吧。”“ 我不要慢吞吞的人送我。” 丽丽从沙发上爬起来，咬了咬牙，一口气跑出宫殿，跑出慢吞吞国。丽丽跑得很快，不小心绊了一跤。哎呀，她不是好好坐在家门口的大树下吗？她往地上一看，一只蜗牛正慢吞吞地朝他爬来。他一下想起来了， 慢吞吞国的人也背着个大壳，他们就是蜗牛变的吧？真讨厌死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